水不干净，这庄稼能长得好吗？啊，那么念力这一个，要是变成一种科学，影响就非常大了。啊，这现在这个环境，连科学都没有办法解决。啊，它造成这种混乱，它没有能力把它恢复正常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土地大面积的染这个污染，怎么样叫它恢复干净？啊，水资源的污染、江河的污染、大海的污染，怎么办？啊，你看到鱼鸟，啊，现在所看到的大面积的死亡，他们不能不适合生存。我们在电视里面看到的画面，啊，被海水毒死的这些鱼群，啊，几十万条的浮到海岸边，从来没见过的这个景观呢。人口在增加，粮食资源在减少，那我们就想到，将来一个大灾难来，饿死的人有多少？啊，现在的人浪费成了一种习惯，不知道爱惜事物。啊，在粮食危机里头，要受这个灾难。这都是我们眼前的事实真相，我们不能没有警觉，我们如何应对？净宗法门可以解决急难的时候，我们纵然还有寿命，不要了，不愿意在这个娑婆世界受这些苦难，我们要学因果。啊，我往后的寿命不要了。啊，请阿弥陀佛早一天来接引我。这个做得到，我们起心动念，佛知道。我们所有一切造作，他也晓得。还原观上所讲的三种周边，念头才起，周边法界，这心理现象、物理现象，我们每一个细胞都是波动造成的。 每一个波动也是周边发起，换句话说，它对我们身体健康状况了如指掌啊，全都知道啊。啊，我们求生净土，不是为自己啊，这个地方教化的圆净了，就是我们往生的时候。啊，众生不愿意接受了，不想学了，这就圆净的样子。啊，他喜欢学，喜欢教，帮他，全心全力帮他，不喜欢，我们就可以走了。到极乐世界，认真修学，提升自己，早日成佛。啊，成佛之后，这个世间众生缘成熟了，啊，又想学了，佛就来了。众生有感呢，菩萨有应呢。感应道交，法而入实。啊，所以在现前，日日常念阿弥陀佛。这第一桩大事啊，知道这个世界整个宇宙都不是真实的，从自信里头幻化出来的啊，这个事实真相非常难得，现在科学家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啊，这些报告发表了，我们看到，我们听到，跟3000年前佛所讲的完全相同。这就可以相信了。七者与一切众生呢，其尊重心，除我慢意，谦下言说，这是我们要学。要特别提醒，为什么？我慢很麻烦，我慢有时候自己不知道，自己我很正常啊，我没有傲慢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前面这一句话很好，与一切众生起尊重心，我们对一切众生没有生起尊重心，那就是我们啊，真正能对一切众生都尊重的话，我们就没有了，谦虚才能生得下来。啊，所以如果真的 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阿弥陀佛这个心，看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，皆是阿弥陀佛。尊重心升起来了，这不是我们理想，故意做这个幻想，不是的，这是事实真相。我们前面学的不少，阿弥陀佛是心德，就是自心，万事万物都是自心变现出来的。性相是一，不是二。那性是阿弥陀佛，相当然也是阿弥陀佛。随念一法，无有不是啊。阿弥陀佛在哪里？无处不在。无时不在，无有一法不是。尊重心真的升起来了，看一切人皆是佛。世尊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。佛说的话是真话，他见到了，他明白了。我们在大众当中还有自尊心，有傲慢心，别人不如我的心，我胜过一切人的心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。妄想分别执着通通具足，是六道凡夫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念佛也不能往生。弥勒菩萨这十句，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把我们的身中的习气转过来、改过来，美国布莱登所说的“弃恶扬善”，什么是恶，什么是善，要清楚。改邪归正，哪些是正，哪些是邪，也要搞清楚。才能真正端正心念。端正的心念的人，是一个真正知道自爱的人。自爱没有不爱别人的，为什么呢？自他是一，不是二。我们爱别人的心意是圆满的，就跟佛一样，佛对遍法界、虚空界那一种慈悲是圆满的。 啊，问题人愿不愿意接受？你愿意接受，你就充满了慈爱，跟佛一样。啊，不愿意接受，不是说佛的慈爱没有加持你，加持到了，不愿意接受，你没有感触到。所以这种慈爱，佛菩萨的慈爱对你不起作用，跟你起作用的是你的烦恼习气，这个东西起作用。啊，佛的这个慈爱比烦恼力量不晓得大多少倍呀，我们没用上啊。这个怪自己，不能怪佛。大经上常说，幸福众生三无差别，这个力量是平等的。如果我们的心跟佛结合，问题解决了。我们的心跟众生接触，问题就来了。啊，为什么不跟佛结成一体呢？跟佛结成一体，跟众生也结成一体了。这一体是觉，所以排列顺序不一样啊。啊，心是主，是自己的意念是主。我跟佛结合，我就能教化众生。我跟众生结合，我就远离佛法。这道理要搞清楚。啊，我们才能得真实的利益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